你又靚仔啦，今日又醒神啦，又立到頭高一高啦，本身個人已經高啦， 再高啲， 再高啲，高多兩寸咁，即係點啊？想我無地自容啦？ 又唔係咁講嘅，即係提示你都要執一執自己嘅衫咯， 係嘛？又著曬又著曬西裝骨骨咁樣 smart casual 咁樣翻嚟，有約會咩？ 今日 好似近咩？ 未 哦、oh, ，OK。Sorry, 通常好似更唔系应该更加唔使执靓自己咁。 误会咗，误会咗，系。 喂，今日因为今日出去做嘢，咁、 oh, 所以今日一身装扮就系 smart casual 啦。咁就有一件灰色嘅西装褛，里边就纯白 T 恤啦，有条 too much information 唔想知 皮带啦，跟住有条深蓝色嘅裤啦，加对全白嘅一个平底鞋啦，咁样。 你唔好讲嗰啲多谢咩咩咩。 唔系，但我系想讲咧呢一套嘅衫咧。其实是早几日买的，就特登为了做嘢。是啊，你见到个白色真的很纯白， 是 一买回来你在三铺见到那种白 来的。没有那些汗的渍啊，没黄啊。 是啦，我今天很想讲就是因为这一套衫呢是即是今天做嘢的时候去买啦。 是。 然后那个经验我都未试过的。 是。 因为我去了其实不少的一些铺头都看衫。 你特登为了做一个活动 系 你去买一套衫， 因为屋企原来冇呢啲衫。屋企我其实主要就平时大家睇我哋苏动音乐 IG Facebook， 咁我哋 T 恤短裤 系啦，或者嗰啲阔脚裤，跟住加顶帽戴眼镜咁样噶嘛。 系 咁，但一做嘢嘅时候就会戴 con， 然后就立起个头。咁但系 系啦，戴 con 真系。 咁呢啲就系最平常 look 嘅。咁另外一套咧都系近排买，因为以前嗰套西装已经唔啱着啦。咁于是乎就买咗一套新嘅。咁啊，主要可能譬如啲婚礼嗰啲，咁跟住佢哋婚礼咪着嗰啲咯。咁 哇，你嗰套你咩好杀食啊？好多女仔咧，嗰啲姊妹啊、剩啊嗰啲走埋问，哇哥 系咪啊？你啲姊妹系咪真有问噶？ 我啲姊妹结晒婚噶啦，好大部分都。 我最想知唔係結咗婚嗰啲， 係咪後話你聽？ 你知唔知我媽睇完我嗰套西裝嘅相嘅時候， 好靚仔啊！ 我媽話：阿仔啊，死啦！我發現你真係大個啦，你著嗰套西裝個樣咧，開始好似嗰啲中年阿叔啊！ 有冇吓、啊、都好 young 啫， 同埋有啲土豪嘅感觉， 系有少少嘅。你争在冇孭嗰啲捞佬袋咁样嘅， 点解会系土豪啊？ 夹喺嗰个格拉底度咁样啊？ 即系我唔介意做土豪啫， 跟住摆份报纸喺个 pat pat 嗰度咁样。 因为个裤 suit 啊嘛，咁样 系系系。 咁所以咧，去到最极致就会有嗰种。咁、 嗯、 但系因为今日个场合咧，其实未必适合到去裤 suit 嘅。咁、 嗯、 但系平时太 hea 嗰啲又唔见得人啦，你做嘢都要 smart casual。咁於是乎發現屋企冇啦，又之前抌咗好多衫，就覺得要物色一套啦。咁我就去咗揾咗幾間，後屘去到其中一間嘅鋪頭，咁嗰啲嘢都比較有少少 design 啦，冇咁普通啦。因為有啲真係太過普通，著出嚟我自己都覺得好似唔係咁好。 咁你咁靚仔嘅要有要求嘅， 唔係㗎，靚仔嗰啲咧係著咩都冇所謂嘅，應該。 你知就好啦， 人靠衣裝啊嘛。咁我就去咗同我朋友就去咗嗰间衫铺，咁其实脑里边咧都有一啲 reference 嘅，我系揾咗一啲IG 里边嘅人咧，佢哋大概可能做呢啲相近嘅活动着咩衫，然后揾一套嗰个配搭，我觉得几好睇， 舒服嘅， 系啦，而家个配色 exactly 我系有一个参考对象嘅， 系咩？讲唔讲得噶个名？都系韩国人嚟嘅， 哦系啊，韩国人嚟 嘅，香港嘅， 佢应该唔识我，但系我识佢啦，陈安立。 即系佢平， 即系佢有型，我觉得佢 似会有。 咁所以咧，我直情咧俾埋张相你睇咧，你就明噶啦。咁我配色就即系灰色再加蓝色咧，其实就因为睇咗佢 IG， 我不嬲即系见佢咦啲装束都几啱数啊。 系 咁，所以就揾呢啲衫。咁去到嗰间铺头，即系真系俾我揾到一件灰色嘅西装褛。咁我就觉得咦。真係似咯，我本身係想抄呢一套嘅，係咪好似啊？ 好似喎。 咁但係佢就入邊 還原到大概九成啊。 因為佢裏邊係著恤衫， 係 我就係普通純白 T 恤嘅原因係因為我覺得著咗恤衫，我試呢一套嘅時候，好老啊，個人著得。 哦， 跟住我嗰一日咧花咗个几两个钟喺嗰间铺头嗰度，咁我咧就喺佢嘅嗰个铺头就揾咗一件而家嘅灰色西装褛，就第一眼就觉得呢件啱数啦，就开始揾一啲 item 咧去衬。咁裤咧而家呢条深蓝色嘅裤，我去 post 张相俾大家睇今日嗰个啦。咁嗰条裤咧都好快就揾到，鞋纯白就唔使烦啦。 系 最难咧 其实就是入面那件衫啦。初头我系想问恤衫， 這個西装褛入面到底着乜嘢咧？ 颜色就定咗系白色噶啦。 嗯嗯。 咁而喺间铺头嗰度，其实佢每一件恤衫，我都系今时今日我先至咁仔细发现到咧，恤衫其实佢唔同嘅质地。佢個領嘅大同細、 啊， 原來個觀感影響係非常之大。 係啊， 我諗我前後拎咗差唔多四至五件嘅恤衫入去不斷試，跟住同埋仲要分就係、 是、你仲要睇埋個袖咧， 係啦、啊、個袖啦，跟住我究竟攝衫定係唔攝衫啦，然後個領究竟扣紐定唔扣紐啦， 係啊， 同埋而家有一啲恤衫嘅領咧，佢唔係傳統嗰只接出嚟嘅，佢係圓嘅，好似神父嗰種啊。 哦、oh, okay. ， 嗰种封喉嘅嗰个， 但我首先要问一样嘢嘅，你睇嗰啲恤衫到底系正经斯文嗰啲嘅西装恤衫啊，定系有少少嗰啲 Oxford shirt 嘅质地先？ 两种都系啦、 哦， 就系、是、两种我都有攞过入去试啦、嗯，就发现原来好传统荒芜嘅恤衫着起上嚟咧，就会好似上班一族。 啊、 因为佢嗰种恤衫嘅面比较靓啲咧，系啦，再配埋呢个灰色嘅褛，原来出到嚟就有啲似呢种，或者一啲比较高弹数嗰啲 I T 财进咧， 系好听 I T 财进啦，唔好听就可能有啲系就系卖金嗰啲啊， 系啦，嗰、那个原来个感觉太过成熟同埋老啊、嗯，原来夹咗落我度、嗯，我 send 我俾我妹睇，佢直情话你好似阿爸啊咁， 哦， 咁我就知道，咦，原来嗰一种比较以往令面嘅恤衫咧唔啱啦，于是乎就揾一啲个面比较粗糙少少，可能好似你啱啱讲，即系 Oxford 嗰类嗰种，跟住就衬咗入去，都还好嘅，即系已经冇咗嗰种上班一族嘅感觉啲啦，咁、嗯、但系硬系觉得好唔自然，同埋一照镜咧系个比例好奇怪，我就谂翻 你唔觉得每个人照镜咧都会有呢个感觉噶？ 系啊。即系冇咗嗰种魔力，就有啲人话喺时装铺照嗰块镜，唔知点解自己系特别好睇噶 嘛？ 我嗰日完全冇呢个效果啦， 又会觉得自己上长下短啊，即系好多唔同嘅问题啦。 明明我高噶嘛，点解只脚显得咁短咧？条腰又好长咁、啊，然后现场睇已经觉得怪。咁于是乎叫我朋友帮我影咗全身嘅相，我就 send 俾我妹啦。我妹系我屋企嘅时装担当啦。 哦， 另外亦都 send 咗俾个男仔 friend， 佢都平时着衫都有少少即系有 taste 嗰啲。 OK。 然后发现 诈摄啦，系嘛？ 唔系，另一个咁又发现另一个问题啦。原来你现场睇自己喺铺头着嗰套衫，同你影相嘅角度，原来会影响得好大。 嗯， 相出到嚟咧，我又俾你睇我当日影嗰啲相咧，系、哦、好古怪噶。你完全系觉得做乜嘢咧？呢个人即系嗰种比例，因为影相嘅光 暗啦，真系有啲傻仔、啊，有啲似咧嗰啲做大学研究员，但系即系又唔系好想谂着乜嗰种，梗系啦，你颈喉扭你又冇扣，你嗰个衫摄完你又唔烂翻条 belt， 跟住你嗰个西装褛系咪你最后系都系买呢个 size 噶？ 系 因为有少望落去有啲松松地嘅。 我后屘买细咗嘅，因为以我自己平时大码啦、哦，原来发现你着某一啲嘅衫，譬如西装，有阵时你贴身好睇啲，原来要去到中码。咁、 哦、 平时我正常揾嘢都会系大码噶嘛。 系 咁就发现就系嗰差嗰少少嘅咋，即系个感觉就好似嗰个身晾唔起件衫。 个感觉就好似咧呢一个Hawk 绿巨人啊、 嗯， 绿巨人未变身之前着西装啊嘛。 系啦系啦，好松嘅咁样，exactly 就系嗰个感觉。咁所以原来净系个码数中码定大码又要不断换啦。 嗯， 于是乎我喺个更衣室，好彩嗰日闲日嚟嘅， 嗯， 唔系好多人。 系 我喺嗰个更衣室里边应该超过十个 item。 嗯， 褛有两即系两个码啦，跟住恤衫有四五件啦。跟住后屘恤衫觉得唔得啦，就换纯白嘅 T，、 嗯、 又试咗两三个款，因为而家有啲 T 嘅 cutting 比较阔身啲。 系啊， 如果好似我今日咁着，因为要摄埋件白色衫喺条裤里边咧，太松身嘅话，加埋件西装咧冚落去就会起接啦。 啊， 咁你又搵翻啲贴身啲，但太贴你知我又肥啦， 又会显腩啦。 系啦，跟住就谂啦，啊，扣楼定唔扣楼好咧？扣咗楼就遮到咯，但系 suppose。依、這个造型其实唔扣漏都 OK 噶啦嘛， 系， 咁就反复不断试啦，不断喺更衣室行出嚟，然后叫个 friend 影相，然后就即时 send 俾我妹啊啲 friend 睇，俾意见， 所以喺嗰个更衣室玩咗个几两个钟，就系 阴公买套衫都要屎粒几钟，你真系。 因为原来真系一件好难嘅事。 系嘅，尤其你知道要上台见人嗰个压力系大，但我有一样嘢要赞你，就是、我见到你翻嚟嘅时候咧，你件西装褛系扣上边嗰粒纽，冇扣下边嗰粒纽，两粒纽嘅啫嘛。 系啊系啊系啊， 呢一个系啱嘅着法嚟嘅，我要赞一赞你叻仔嘅。 因为又上网要睇下一啲，譬如鲁迅咧，鲁迅我成日睇就教嗰啲着衫礼仪。系啦，即西装楼两粒嘅时候， 睇林作都得噶， 都得。 系 嗰个又另一个弹数啊嘛。 系系系系 咁所以又系讲到个礼仪啦。西装楼上面个粒扣，下面个粒 suppose 唔扣嘅。 嗯，冇错。 系啦，咁可能你坐低嘅时候就会解扣，起身上台咁就扣翻粒扣嗰啲。咁你就发现好多呢一啲嘢，原来自己平时唔需要嘅话会唔识啦。然后埋到位嘅时候，突然之间拿起手，哦，我做嘢要咁啦，就要由头开始。去找回同埋重新去認識呢啲嘢，因為原來冇概念啊自己。 好陌生啊呢、這個波程，我覺得 好難。系啊，有时系哇，呢两个碌好似差唔多都 OK， 边个好啲咧？然后每人有唔同意见，咁但系大家都系睇相而唔系现场睇，咁我现场个 friend 俾嘅意见可能又唔同，咁就有三个意见、四个意见喺度咧， 人有崩溃啦。 系啦，咁有啲人就可能会好啲，会有啲铺睇有得问 sales 咁啦。咁啊 sales 你又有时你知会先入为主，觉得诶佢、可能想 sell 到我咩都话好睇噶啦， 一定同埋会越 sell 你越贵咯。诶、呢件西装褛咧，其实我哋有一个好啲嘅。款咧可能啱你多啲嘅先生，嗱你可以试一试先，唔买都唔紧要嘅，你试咗先咁样咯，跟住你就会搞两粒钟咯，变咗。 系啊，咁跟住最后我就喺嗰度，我自己用我自己嘅直觉啦，拣咗一套觉得应该系最好嘅，就买咗翻屋企。咁然后翻到屋企就俾阿妹睇啦，喺屋企好似 fashion show 咁。 阿妹嘅评价点咧？ 佢话，跟住佢就帮我执啦，即系件衫点样设法，设几多。系啦，佢话啊，你件恤衫咧要，唔系嗰件 T 恤要摄入啲、因为可能而家兴啦。 系系系。 佢话如果咧你容易条裤咧肥咗件衫出嚟咧，有个 tracks 嘅，见啲人咧就话摄埋落条底裤度嘅咁样，咁就可以包实啲件恤诶嗰件衫啦。 咁高手嘅，我都冇试过添，呢个真系。 我今日有啊，所以即系 得嘅 work 嘅，唔会甩翻出嚟嘅。 系啦，即系佢唔会肥咁多出嚟、有时你摄衫你喐得多，佢会肥出嚟噶嘛。咁就喺屋企就做呢件事，跟住阿爸阿妈就睇得好开心啦。咦阿仔咁靓仔啊，做乜嘢啊？睇下咁，哇几好啊呢件咁啊！ 我听到都觉得开心啊。不过咧，我 overall 咧讲咗咁耐咧，我都系有一个 comment 俾你嘅啫。有自信着咩都好睇嘅，所以 you are the best。 但你要记住光华曾经讲过一句啊， 你真系太有自信 了，你话衰太有自信啊咁样。系咯，所以我就觉得呢个经历几有趣。 好睇啊！一阵掉上网俾大家品评下咯。 同埋铺埋当日我喺铺头影嗰啲，我觉得都有趣。 不一样的波城啊，呢、這个真系。 系啊，所以今日讲呢一样嘢咧，令到我谂起呢一首歌啊，就系、有阵时你去拣咩衫俾自己着咧，你要了解自己嘅身体构造系点样样。如果唔系着得唔好，比例奇怪嘅话咧。行到出嚟就会好似一只怪物奇行种咁啊！ 乌黑赤膊挽留，身体四肢屈曲，五官都转，赤色筋膜发光，多么恐怖，怪异无畏无。然后某日镜内人物，擘开嘴巴有点黑色，缓缓越变越狂。意料，蓝色魔法，要摸身体走，破解魔性密码，乱碰乱咬乱解失控，又无助地失把，辅助魔法，更想翻制走，我想把你驯化，别怕，让我驯化。欲望这义物暴露了事实，如

想，无暇地构想，云王俗世的不凡。随年月远走，始终丧失，如何去暂停这命运？ 听话许东晴新派台作品《分割线》，佢话呢首歌系用点配乐风格系启发于 Hans Zimmer 嘅作品嘅，系咯。人嘅分割线会唔会因为曾经做错一啲决定而出现呢个状况呢？ 那句我转个语气回话，你我那需付分手的代价。信你对我坦白，无用苦苦逼迫，能补救你跟我裂痕吗？让我能少一点失控，让我懂得分轻重，或最初的温馨永未尘封。 今天心境，仍然浮现你留意的。 最初的温馨永未绽放，今天我愿意好好更改过错，或你暗中始终等我解封账户，可请你挂住我， 今日呢首由 T-Rex 为佢填词，为诗嘅新作品叫做《想改写的事》。既然有啲嘢翻唔到转头的话，唯有祝福对方未来更加之好。终于收到佢哋呢一首派台作品，佢哋系 Rubber Band， 有呢首《Ciao》。 愿你去到新天地，在那边休息。弹来看出戏，大概你在走遍万里，信会站风光旖旎。记挂卡中单柜，待你去浇水再返嚟，任季节再更迭换态，迎着未来擦洗，尚未回家一天不呼喊，再见片雪都红眼，你是代在刹那相拥发早吧，上次那未完唐歌，余下半段副歌后纵年轻的诗可不可，再见不要计时间，活着去抵抗世谁先飞， 记得看完他们最近的 show 的时候，很多人 hashtag 都落了这几句，说了再见，约定再见就会再见，他们是 Rubber Band。 是啊，哪怕大家再见的地方未必是你熟悉的屋企。 Where should we go？ 一起上路，出走这地，往哪里好？书中说到，肯定破浪，时时也好。色素高 ，You and I 是临刻地道 ，Let's go 双腿只跳着舞，就在这一天想跟你到终老，在那车厢深呼吸互相拥抱，多好多么好 ，That's how we roll。这一刻画面拍摄心。手机也能看得到 ，That's how we roll。When I'm alone， 手机转动，声音秘密却未看到。跟他对话，影片算法各个地方。You and I 定还有更好 ，You and I 定还有后路。 其实咗好耐 ，ROOT 嘅新歌，继续保留佢哋编曲上面风格，入面一首《宜兰食雪糕》。 各位乘客，根据安全条例，所有手提行李都必须放喺前面嘅座椅下或者行李柜内。任何物件如因体积或重量不能够存放在上述位置，请联络机舱服务员。请小心打开行李柜，避免物件跌下。多谢。 听下呢首来自香港一个跨媒介的团体，叫做圆圆。同埋呢首歌都利用到一啲飛機裏面啊機艙嘅一啲 announcement 去做前面後面嘅首歌嘅部分嘅。 are now descending into Hong Kong International Airport. Please return to your seats and ensure that hand baggage, loose items and tables are stowed. Seat bags are in the takeoff position and your seat belt is fastened. 呢首圆圆嘅派台作品，歌曲名字叫做 W2HK， 亦即系 Welcome to Hong Kong 嘅意思。有时出走都好，兜兜转转，最终都好似系会翻翻去自己嘅原生地香港一样。 Welcome to Hong Kong。 以往咧，可能靠去旅行啦，能够令你逃离一下嘅。嗱，而家大家飞唔到，咁点算？有乜办法呢？佢哋有新歌啦，呢首歌就系希望用三分零钟嘅时间，等大家可以逃离一下现实。佢哋系 Mirror。 赛跑跳高，难以继续接通，一边高高一边开工，一边不收偏锋，快向我报告每个进度。 I'm your boss. Baby, tonight I'll get you dancing finally. Show. 你我有汗，挂念不好。 我就激光继续。 就发梦继续游荡，能量乒乓，你望我，我拍住流汗，我拍好多个叮当，想将我体力清仓。 听过 Mirror 的最新派台作品，歌名叫做 Boss。 乐强化南韩经济，消除社会不平等现象，并提出多项具体构想，包括经济改革，实现南韩人均年收入达到$40,000，以及构建照料型社会等。年70岁的丁世军在2020年1月至2021年4月出任总理，他是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内第三位热门总统候选人。另外两位分别是现任京畿道知事李在明和另一名前总理李洛渊。天气方面，一股西南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上升至33度或者以上。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增多。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 73%， 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西贡公路嘅意外清咗场噶啦，近住北港嘅封路已经重开，不过来回方向嘅交通仲系比较繁忙啦。入西贡方向嘅车龙啦，排到去西贡公路近井直资中学。咁至于出九龙方向啦，普通道近住西贡市中心嗰段咧就比较繁忙一啲。隧道情况。应该是屯门公路那边，咁啱啱咧就有一宗嘅交通意外噶，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啦有交通意外。咁而家中快线都封闭咗噶，车龙几长噶，排到去近哈罗国际学校。咁就是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街市有意外啦，中快线封闭咗，车龙已经排到近哈罗国际学校。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啦，都排到去龙富路近龙门居。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近嘉华国际中心，而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演艺学院，西行过去的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和慢线落去湾仔，龙尾排到黄竹坑道近香港仔消防局。现在香港仔隧道北行是需要实施间歇性封闭措施的，红隧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的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近新楼街，加士居道过海的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老道的龙尾在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上去狮隧龙尾排到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和伟业街近上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多车龙尾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都几长的，排到去近香港单车馆公园。路面情况在港岛司徒拔道下行皇后大道东的龙尾排到东山台。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城回旋处那段慢车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另外现在弥敦道和九龙公园径去梳士巴利道都是交通繁忙的，龙尾分别都是接近柯士甸路，是柯士甸道。另外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那段车多繁忙，龙尾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上德村，以及象鼻山路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的天气报告和路面消息。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返咗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被他们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返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白元浩， 咩事啊？林慧， 最近觉得自己运气唔系几好啊。 我借啲运气俾你啊。 唔使，你分享我嘅衰运咪得咯。 吓、啊！ 晨光第一线，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元浩，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六点到十点，我哋甘苦与共。 香港电台第二台。 I need a restroom, fluorescen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系新朋友，帮佢写嘅呢句毫无悬念啊！ 冇错，同佢个名，同佢嘅歌名亦都好有关系，就系、 是、我有我张万智卡。 死啦！佢会唔会觉得我哋好冇诚意呢？欢迎我哋今日骚动音乐嘅嘉宾咧，系有支持张曼芝嘅，你好啊 ！Hello， 大家好，我系张曼芝。 耶！嗱，今次咧，真心我系最冇诚意的，你搞错啊！就咁攞人哋句歌词， 唔系，我觉得冇嘢 fit 到，比呢个更适合啊！因为 我以为你会作首诗出嚟啊！ 我作首诗、啊、 会有机会噶，呢、這个会有机会噶，呢、這个你之后如果有一日突然收到两个变态叔叔嘅电话打嚟，你就会有机会听到诗噶啦。 系啊，我哋另一个环节会有时突击打俾一啲。歌手朋友 咧，吟诗作对啦， 就会作首诗俾佢噶，系啊，之后你会有机会。咁但系嗱，我哋唔系净系得头先条声嘅，我哋有实物送俾你。 冇错，首先嚟呢个卷轴颁赠仪式送俾支持嘅， 就将头先嗰一句我有我张曼姿态写咗出嚟啦， 好靓喎！ 呢、這个我哋嘅每次我哋都一定要讲啊，虽然好长期，但系真系全靠我哋嘅监制卡文咧，佢每次就将我哋谂咗嘅嘢就写出嚟，咁啊成为咗一个礼物咯。 系啦，我真系觉得。咁样好有诚意 嘅，系嘛？ 咁样就好有诚意咯。 系啊，头先第一下嗰下嗰啲叫做咩烟幕嚟嘅啫，等你以为听完就算啦。 冇错、 啊， 今日个访问有嘢带得走啦，就 有 卷轴啦， 好靓， 系啦，其余都系冇乜所谓，最紧要个卷轴。 劲嘅感觉系似一开出嚟似清明上河图， 系嘛？攞翻去挂住啦，攞翻去呢个墨宝要挂住啦。 其实我哋今日大家净系听声啦，但我哋今日成为咗呢个痴汉系嘅男主持，我哋两个都着咗姿态。嘅呢件 T 嚟做呢个访问， 嗱，等阵先，搞清楚先，系你咋，系你今日咋，我不嬲都系噶， 咩叫不嬲都系， 我不嬲都系痴汉系主持噶，你今日先系咋， 系啦，咁我就着咗啲姿态嘅 T 嚟同你做呢个访问，啱啱影相就会睇到呢一个嘅咁啊，嗰一句说话即系诶，我有我张曼姿态咁啊，当然食咗你嘅新歌，咁啊新歌我哋啱啱会一定会讲到，咁但系都想俾听众了解一下，即系支持你嘅一啲可能你嘅 background， 因为而家有派歌，但系其实喺近期好多嘅作品你有唔同。同范畴演咗，譬如 Janice 嘅你会有演员嘅角色啦，跟张美仪嘅 MV 你系导演啦，即系你有好多唔同嘅范数咁样样噶嘛。 其实以前就系、是、之前读演艺学院嘅，因为好中意做戏，因为中学嗰阵咧就玩咗一个叫 English Drama Club 嘅嘢。 咁然后就是 musical 嚟嘅，咁做完之后就哇好鍾意啊，觉得好好玩啊，咁嗰阵时就知道有演艺学院呢一样嘢，咁我就每一年 open day 都去嘅，即係嗰种以为、去咗 open day 就入眼嗰啲啦，咁然后就成日都去啦，咁然后可能因为嗰个吸引力法则呢，咁我到最后咁我就入咗演艺嘅，咁就变咗毕业之后就 keep 住做戏，咁但係呢、音乐嘅嘢呢其实喺演艺嘅之前已经系有㗎啦，就系细细个有学琴。咁係啦，咁跟住之后入咗演艺呢，其实同音乐好有缘分嘅。因为咁啱啲导演就觉得啊，你懂弹琴啊，咁不如你帮手，即係我哋排戏嘅时候你去 jam 下啦咁样。咁、我又觉得其实我好鍾意呢种感觉，即係我一路睇啲演员排戏，然后一路大家 give and take 咁样去交流，我觉得係一件其实几奇妙嘅事。咁、我就开始作歌啦，喺嗰陣时就可能係本身係由帮佢哋弹开始，突然间有一啲纯音乐出咗嚟，到不断演化到有词啦，有编啦咁样咯。咁就系、其实所有嘢都好似系喺嗰段时间开始发展出嚟嘅。 哦，咁但系头先你话，首先即系做嗰个起源就系喺中学嘅时候玩嗰个 English Drama Club 啦。咁嗰阵时你即系嗰个系个种子嚟噶嘛？嗰、时系玩一个类似咩嘅剧目，或者你个角色系啲咩，令到你觉得咦，原来嗰个好玩位系嗰度咁样噶？ 嗰陣時嗰個劇咧就係、My Fair Lady 啦。 哦， 咁啊，我覺得李夏平有做過嘅，就佢係做咗一個電影 musical 版啦。咁嗰陣時就覺得所有歌都好好聽啦。咁而我其實我报演艺嘅时候，我嘅唱嗰首歌咧就系、Wouldn't It Be Lovely， 即系都系 come from 呢一个 musical 嘅。咁咧，所以其实佢对我影响好大。咁我嗰个角色咧就唔系我得李夏平啦，虽然我都想，但系我个角色其实系，我记得系一开头出场嘅就系、一个有钱女。咁因为我得李夏平佢要学讲嘢好正，咁咧我就系属于有钱嗰边嗰边嘅，系啦，咁所以咧就变咗，其实我做嗰个角色系因为，唔单止系做呢个有钱女，仲要突然间即刻换装又做翻，另一边嘅人，咁就变咗有玩几个角色，咁我就觉得其实去 in character 去做唔同嘅角色好有趣啦，再加上其实又有得唱歌，咁成件事其实好容易有 enjoyment 嘅。咁同埋都你会 feel 到你自己系好享受嗰件事咯，咁所以就变咗觉得揾到一啲存在嘅价值喺玩呢个 English drama， 同埋因为其实佢除咗呢、真系 on stage 之余咧，其实佢系有好多活动俾我哋嘅，即系例如话佢平时会有一啲堂俾我哋上啊咁样，咁、个老师又好好，又同我哋玩咗啲 theatre game。咁你又喺度發現緊自己，又覺得成件事好有趣嘅時候，咁你就變咗會好鍾意呢一樣嘢啦。 好羨慕中學階段啊！點解中學階段好似冇呢啲？係咯，好似冇乜呢啲咁樣嘅嘢玩咁樣樣，同埋個老師都 你係咪嗰陣時係參加嗰啲運動嗰啲嘢多咋？ 唔係，挨近中老師係參加 join school 活動識女仔，因為男校。 你好咧， 我係女校㗎。 哦，咁係咪又係參加 join school 識男仔咧？要嗰陣時？ 其实我几接咯，即系我除咗玩 English Drama Club 咧，其实我都几读，我有少少害羞，即系我嗰阵时系，我谂我有几年冇接触过男仔咯，我系 我明白， 我系读咗五年，唔系读咗四年之后，即系 Form Four 嗰阵时，我先开始出去玩啲剧场嘅嘢啦。咁但系我之前系有几年系冇乜点样接触过男仔，我记得我系 Form Four 突然间去玩啲 Drama Club 嘅时候，劇場活動嘅時候見到男仔，我係好容易怕醜咯，我係好驚啊咁樣咯。但係好彩就係嗰陣時接觸到呢樣嘢啊，咁就變咗真係open up 多啲自己啦。咁但係之前其實係真係冇參加任何 join school 嘅嘢， 係正常啦。 即係我有聽啲女同學講話，唉，我參加咗 join school 嗰啲，唔知嗰啲 Christmas ball 啊，識咗嗰啲男仔，但係唔知點解我就係對呢一樣嘢冇 fantasy 咯，即係我就係冇， 即係 我冇興趣，係即係我就係冇點樣接觸過男仔，就變咗嗰陣時會好怕醜咯，但係好彩 呢個裝級嗰啲 係我自己劇場係啊。 咁但係去到即係之後去咗演藝嗰度讀書啦，即係點樣由演藝一路一步一步咁樣發展，即係再成為咗一個好似類似 slash 咁樣嘅職業，然後再最近啦，即係正正式式成為一個歌手啦。呢條路係點樣走過嚟嘅咧？ 呢條路就係、是、其實真係好奇妙。咁首先要即係覺得感恩嘅係喺演藝嗰陣時，就係有啲導演揾我做 musician 呢樣嘢啦。咁、就不斷地有一啲作品出咗嚟。咁、其實佢其實音樂都拯救咗好多唔開心嘅時候嘅我嘅，即係我有好多創作嘅 moment 咧，都係喺唔開心嘅時候出嚟嘅。咁、所以就就不斷在那陣時就已經開始有作歌噶啦，咁而如果填詞咧，就係、是、我諗係由我諗陪著你走，我做過一個舞台劇叫陪著你走啦，咁、其實佢都俾咗我一個信心去填詞，就係、是、阿、李端賢 係 Vicky， 咁佢咧就話：喂，你填唔填詞噶？不如你填啦。咁我就填啦，填完之後佢又覺得幾好喎、 啊，幾好係。 咁之後佢再有一個 musical 又揾咗我填詞，咁、就變咗我又其實我又幾中意，我覺得其實我一直都中意寫嘢嘅，但我冇諗過填詞嘅其實，但係因為嗰陣時覺得好玩，咁我就覺得咁試啦，咁就變咗其實由嗰陣時開始我越嚟越多自己作完自己寫，自己作完自己寫，咁亦都覺得音樂係一個表達自己，同埋係我好 enjoy 成個過程嘅，因為其實佢除咗表達自己，佢仲係一個探索同埋發現自己嘅過程咯。咁所以我一路咁樣嘅時候，我覺得其實呢一樣嘢係一樣好奇妙嘅嘢，亦都除咗係咁樣之餘，佢亦都可以去影響到別人嘅。我覺得透過音樂，咁所以就好鍾意呢一樣嘢啦，覺得其實我要去喺呢一方面度更加將佢發揮得好。咁所以就就亦都可能因為我覺得個天聽到我想要嘅嘢，係啦，咁就喺上年年尾啦，咁其實就即係公司就發現咗我，咁然後我哋其實成件事都好順利咁樣，就進入咗呢個大家庭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係好老土，但係有啲嘢就係冥冥中注定咯。我諗 簽咗一間唱片公司，而家加入咗呢個大家庭嘅時候，有冇話即係最初喺簽約之前都同公司已經打定個底啊？喂，我想做戲噶，嗱，講明啊。我中意唱歌，但我都想做戏噶。 我中意写词啊！ 你要俾机会我噶，即系会唔会已经系咁样同公司讲定嘅咧？ 其实公司系好好嘅，佢哋就系、是知道我都中意做戏啦。其实冇抗拒过我做戏。如果我有任何可以去、去做戏嘅机会咧，其实佢哋都好支持嘅。咁样咯，咁所以其实 Janice 个 MV 都系即系 half talk 到嘅，就系、是、都系我哋公司嘅，咁佢都有揾我做戏，咁所以我觉得系好好嘅，即系公司有俾机会我嘅，我觉得同埋都好 enjoy。 嗯，啱、啱短短一段时间，其实听到 Gigi 喺佢呢个职业生涯喺人生当中啊，其实佢有好多烦嘅，即系真正一个 slash 啦，即系唱歌啊、填词啊、 演戏 啊、 导演咧、 导演啊，系啦，咁多样嘢啦，已经有冇啲咩系其实关于艺术范畴嘅你系未掂过？好似冇啦。 即系你中意，不过未喺所谓喺职业上面攞咗出嚟咁，但 系 你自己都中意嘅。 艺术上 系即系可能唔知画画， 所有嘢都系画画，都系艺术。画画，我谂系画画。 系。 其实我系 OK 中意画画，但系我画得唔靓。即系点样讲咧？我觉得画画系好治愈嘅，同埋即系讲翻件 T 啊，不如即系件 T 咧，其实嗰个拨物咧系我自己亲手拨上去嘅。 哦，哎呀，唔使得啦咁。 系佢使得噶，使得噶，佢系系咪叫阿古力嗰啲？ 哦 ，OK， 系啦，使得嘅，使得嘅。咁就每一件都唔同，咁就系我咁样拨上去啦。 系。 咁我其实我系中意呢一种，即系我觉得。呢一種係一種情感嘅表達啦。咁如果俾我有機會去玩咧，我都好想試一下用薄物去呈現一啲嘢嘅。咁而畫畫咧就係、是、我諗，其實我畫啲嘢係好奇怪。即係如果一間有機會可以我畫一個 全新嘅人俾你睇咧、 哦啊， 其實佢唔勁唔似一個人咯，即係佢係 冇必要幫我哋畫一張。 好啊，你機會你畫，我想睇下呢、 這個。我諗佢係屬於一個另一個宇宙空間，即係如果係有土星突然間可以住咁，嗰、那個就係嗰啲其他 星球嘅人咯。 嗯、 即係我唔可以畫到一個人係靚嘅，係佢個身體係正常 的。咁先係藝術啊嘛。啱啊！即如果太正常咧，咁就系啦，咁就会觉得你系临摹咯，就唔系艺术啦咁样。咁但系我又想问嘅，即因为讲翻我有我姿态，即我有我张曼，我有我张曼姿态，系啦。呢一、這个今日开呢一个题目咧，即都会想讲就系作为一个创作人咧，其实somehow佢哋会有一啲偏向自己喜欢探讨嘅题材嘅，你喺自己去做创作嘅时候，你有冇话边一个方面系边个范畴嘅一啲题材咧，特别去喜欢去探讨嘅咧？ 我谂人生、生存呢一样嘢，我觉得系令到我谂好多嘅。咁跟住就系、是自己认识自己呢一样嘢，又系我会又会谂好多，因为即系我哋。成日都会谂我是谁，我是谁啦。咁其实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去到你死嗰一刻，你都仲问紧嘅一条问题。佢不单止系一个青春期嘅问题，佢系真系一个不断地会谂嘅问题咯。咁所以我觉得认识自己呢一样嘢啦，同埋存在喺呢个世界或者呢个世界啦，同埋自己嘅生活啦，都系我谂系第一嘅，即系呢个 topic。 咁唔怪之，因为我有睇之前几年前有一个烫豆嗰、那个一个 video 嘅时候里边，其实系好意识流嘅嘢嚟嘅，即系佢即系你自己有整埋音乐咁样，你做导演去拍，咁里边冇对白冇成，靠一啲镜头交代，又好似讲紧人是什么，即系又会俾人吸引仔啊，又烫豆烫平一个人，令到佢好似冇瑕疵咁样，即系。系咯，即系好似好 fit 你啱啱讲嘅嗰啲嘢咯。 嗯，好开心你有睇《烫豆》啊！ 我有睇到，好有趣，我觉得嗰、那个 佢又系一个 drama 做完之后衍生出嚟嘅音乐嚟。 系咁，嗰个有冇得即系讲少少？嗰阵时嗰个创作又系可能 fit 紧喺嗰段时间嘅你谂紧嘅啲乜嘢 ？fit 紧觉得我哋人好容易去即係例如話有吸引仔啊，首先佢係講緊一個可能係標籤嘅嘢啦，或者係你進入咗一個空間，你要一定要吸引啦。咁而呢一個空間咧，其實係可以講好多嘢嘅，即係例如話你想成為嘅人啦，或者係呢個社會咯，即係你吸引仔你進入嘅空間究竟係一樣點樣嘅嘢咧？當你進入咗去呢個空間，你係咪會揾得翻自己咧？咁而嗰個燙豆嘅意思都。有好多就係自己會唔會被燙平啦？因為如果你被燙平嘅話咧，咁其實就係因為你迷失啦。咁然後其實如果好輕易被燙平嘅話咧，咁就變咗其實我哋係好容易俾人擺布，係啦。咁所以就變咗係好想人哋，其實我唔知道會唔會 get 到，但係就會覺得係希望喺一個咁意識流嘅畫面上面，好想大家去反思其實。自己的存在價值和怎樣不被燙平不被、被人擺布和成為羊群咯， 就好像剛才他那說人生呢就會不停地想自己是到底是誰，所以他畫一個人出來的時候呢比如畫那個人呢都會想到底我是誰， 我即係被畫嗰 被畫那隻公仔、啊、 那個土星人都想我是誰， 都會想到底我是誰 你的心中我永远这样年幼，然而成长里，我太期盼自由。年年月月，各种哀乐渐上头，再回头一看，你眼里满担忧。Oh, I'm sorry。犯着规则太多，当然担心我会摔倒哭泣对吗 ？Oh, I'm sorry， 但是不甘更多，不甘于欺压里陷入泥泞的我，曾多么创心只因我。先。 能何用怯懦？才知这刻不应去退缩，为求原谅我，求一刻声音给听见到，仿佛你当初。请祝福这个我，在远路亦走过。循循引导，你见我坚定强壮，缓缓成长里，每寸照顾你望，年年月月看见希望渐绽放，然而如今却你我各有。 听紧呢一首咧，点解会播 Jamie 儿嘅歌？系因为 Gigi 头先话佢好多犯数， 系啊，好多才多艺。 而 Jamie 儿呢一首《我们都没有错》嘅 MV 嘅导演咧 ，Gigi 系有份嘅， 大家去睇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消息指，警方要求《苹果日报》限时内移除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要求制裁香港同中国的文章。警方国安处今朝早拘捕一传媒同《苹果日报》五名高层，涉嫌违反香港国安法，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并冻结三间公司合共1800万元嘅资产。国安处话，掌握强烈证据，苹果日报自2019年起刊出几十篇文章，串谋计划呼吁其他国家同机关制裁香港同中国。被捕人士对文章责无旁贷，五名被捕人士仍被扣查。警方出动大约500人搜查多处地方和《苹果日报》大楼，检走《苹果日报》多部的电脑主机和硬碟。法庭首令授予警方搜查包括新闻材料的权力。当局公布，为轮候公屋超过3年的合资格一般申请住户提供现金津贴，一人家庭每月获发1300元，6人或以上家庭获发3900元。全港关注劏房平台成员陈伟雄话，对计划感到失望，认为未有涵盖非长者单身人士和公屋轮候时间未达3年的人士。他又话，津贴金额太少，举例有一人住户的劏房月租达到5000元，津贴金额同开支相差太远，认为应该调整津贴金额。陈伟雄又话，担心业主会因应津贴计划同未来推出的劏房租务管制增加租金，认为政府在租务管制上应该限制起始租金，长远应该加快兴建公屋，俾申请者尽快上楼。 今朝早升空的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下午成功与天和核心舱对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说，神舟十二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顺利完成入轨状态设置，下午3:54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成功对接天和核心舱前向端口，与之前已经对接的天舟二号货运飞船构成三舱组合体。按计划，三名航天员将会从载人飞船进入天和核心舱。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最低气温大约29度，日间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和缓的西南风。展望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但有一两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逐渐增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72%，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交通意外，咁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咧，较早前近新墟街市嘅意外已经清理好，中快线解封。咁而家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嗰段嘅交通仍然都系比较繁忙，龙尾去到近三圣，后少少咧近小榄段亦都系挤塞噶，车龙就排到近嘉龙村。咁而家黄珠路去屯门公路嘅车龙咧就排到去龙富路，过咗屯门高尔夫球中心。另外，在荃灣路出九龍方向，較早前近興方路的快線都曾經有意外，意外事故都清了場了，車龍有大消散，現在龍尾去到荃青交匯處。隧道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的龍尾在中環廣場，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灣仔龍尾都去到香港仔隧道的收費廣場，香港仔隧道北行因為車多實施緊間封措施。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隧港岛入口东西行龙尾分别去到北角政府合署同埋西湾河泰安楼。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嘅龙尾喺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嘅车龙分别排到去观塘道近德宝花园同埋伟业街近常月道。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在宏天广场，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车龙排到近环保大道回旋处。可能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6月至8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创。 宠粪犬学堂， 阿斌叫狗越叫越走，点算好啊？ 你想佢认你，最起码你要俾佢知道佢自己叫咩名先啦。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粪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想做咪做咯。 投入这一拉一扯一位快个车，红站这一高一低一切放松一些，跳入激烈目空一些，谁人让我心野心野。 表面上是一首女追男的作品，事实上 Curator 说这首歌不止套用在情爱上的，还是回应着每一个人内心的欲望和追求，鼓励你一起深夜回应。 No thanks and have a good day， 请不要就会 OK， 无聊人等等异常人真的。 作曲师 Travel 朱林，填词钟雪朱林，编曲师 Travel， 监制冯汉铭。上榜五星期回落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九位 ，Carita 深夜。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的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佢每日为屋企努力工作，爱护我哋，佢系我哋嘅爸爸。答谢爸爸，听音乐可以听出一句我爱你。星期日下昼四至五，天空海阔白元号，我拖长阿里加托，爸爸多谢你，日语歌曲特辑。 游学全世界，今个星期由佢玩晒。 讲你唔知，原来美酒同西澳系咁有关系噶。今个星期六游学全世界，邀请到旅游记者圆圆上嚟同大家分享一下西澳除咗靓酒多之外，美食靓景原来通通都一绝啊！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六朝早十至十一，方志豪游学全世界。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神髓。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面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都听着歌，灵魂在酝酿，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话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我有我，张万智他。 今日苏东音乐嘉宾有支持张万芝嘅，咁有你嘅派台作品啦，姿态。咁一开始我同阿斌就会先估下呢一首歌可能背后发生过嘅嘢，咁然后再交俾你揭晓究竟我哋估得啱唔啱啦。好，我哋边个估先？ 你估先啦。 好，我估先。 你大包围开噶嘛？我呢啲就好 deep 嘅，你明唔明啊？我问嗰啲问题就好有深度。 我次次估都话我大包围， 就要有啲时间， 即系成日实啱嗰啲嘢嚟嘅。咁嗱，我今次想估呢首姿态，因为我一听特别系 intro 一入嘅时候。我觉得佢系有一种质地系好熟悉，但我噏唔出。直到我睇咗个 M V 之后，我就系想估就系、是，哦，嗰、那个质地就系一啲叫侦探啊、福尔摩斯啊呢啲 keywords。我想估嘅系，可能喺作曲或者编曲嘅时候，其实已经有出现过呢啲嘅 terms。所以点解一即系嗰只歌咧个 mood 咧似系嗰啲咁样样啊 ？M V 系查案啊咁，我系想估有呢啲 keywords 出现过嘅， 嗯， 系啦。 等我讲埋我嗰条题目，跟住你先一次个揭晓啦。 系， 因为咧，听 Gigi 嘅姿态咧，其实第一次听咧已经系因为之前 Gigi 有一个嘅表演啊，就系、是、大家都会可以揾得翻，就系、是、一个抢耳嘅 show 入边咧，已经出现个姿态呢首歌。咁当时个原作咧系好唔同嘅一首歌咧，系完完全全唔同嘅。包括歌词啦，包括佢嘅编曲都好唔同嘅。当时嘅编曲可能系嗰个 rock 底会比较再重。多少少，而我哋而家听到嘅姿态咧，就超翻啲，型翻啲。我觉得咧，点解会有个咁大嘅变化咧？就系、是、可能Gigi 去同公司倾姿态呢首歌嘅时候，想用一个唔好第一下就嚟个咁行嘅形象住先，不如我哋试下行啲型型少少嘅风格，超少少嘅风格。等樂迷去接觸一下 Gigi， 哦個性格原來係咁噶啦，個形象係咁樣嘅。 你可以逐個逐個揭曉啊。 咁咧，其實一開頭嗰個處理咧， 我自己都覺得是有啲神秘感嘅。咁你頭先講嗰個偵探嗰個啦，就係導演係理解呢一首歌嘅一個拍攝方法嚟嘅。咁但係其實我都覺得係啱嘅，就係因為其實偵探就係佢要查案啦，同埋佢要發現一啲嘢啦。咁其實呢一首歌咧嘅一開頭個意思都係我發現咗一個社會現象，就係呢個炫耀文化。即係曬命啦，可以講話同埋比較，咁咧就呢一樣嘢係每一日充斥住嘅，即係特別係喺社交媒體最明顯嘅。咁而呢一個就係一個我發現到嘢啦。咁如果你講話係一個偵探嘅角度，其實都係嘅。咁而我就未去到好俾心機咁樣去查案。好俾心機 figure it out， 點解呢個人要咁，嗰個人要咁樣咧？咁但係我就 觀察到係 觀察到呢一樣嘢，而亦都好想去破嘅，但係以我一人之力唔得啦，咁所以我就寫咗呢首歌啦。 哦，咁我想問嗰陣時，你話發現到個炫耀嘅文化喺你生活當中，你發現炫耀得最勁嘅嗰啲人，通常係咩範疇咧？係咪啲咩二月十四啊、聖誕嗰啲送花嗰啲？ 哇！ 即係邊啲範疇咧？ 問啲咁尖鋭嘅問題嘅， 佢見到啫嘛。 我想聽啊！ 你唔識講邊個嘅？ 其實 你覺得最嚴重會係咩咧？你接觸到？ 其實又冇話一定係節日，純粹係即係會覺得有更加多嘅嘢，其實係可以去分享嘅，我覺得。咁但係我覺得係嗰個打卡嗰樣嘢，其實即係例如話你去呢度，好啦好啦，我要影相啦，我喺嗰度，其實 OK， 其實一樣開心嘅嘢嚟嘅。咁但係我有時都會喺度諗，因為唔知道可能我個人成日都覺得好攰，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係一個應該話係一個希望 trigger 到大家反思係，你生命中你擺第一係咩咧？即係。可能有啲人係真係覺得嚇，咁、我打卡真係擺第一，咁係 is OK 嘅，因為 你嘅 choice， 你中意，只要你中意就得噶啦。咁但係純粹係咁，我係可能有微微的粉細，我純粹係覺得 我唔中意， 我純粹覺得你即係其實我哋大家都有好多我哋值得去追求啦，我哋中意嘅嘢咁樣咯。咁所以就我純粹想問佢哋，你哋真正最中意啲咩咧？如果你真係中意打卡，其實係可以，即係可以繼續打卡。同埋，但係其實我係覺得，因為有太多人成日揾唔到，即係好多人會成日好 care 其他人嘅睇法，咁所以我反而係會覺得揾到自己會好啲，因為佢哋會覺得啊，佢會唔會覺得我？唔够靓噶呢张相，佢会唔会点样点样噶咁样啦？咁但系其实我觉得其实你已经好靓咯，你其实每个人已经好靓，每个人都其实有佢哋独特嘅地方，亦都有值得去发光同埋俾人欣赏嘅地方。咁所以我就觉得其实唔需要同人哋比较，或者去花一啲时间去 show 一啲其实可能唔系你真正最靓嘅嘢咯。 啱啱问呢个问题，正正咧，我觉得系好适合呢个行头嘅人去思考，因为呢个行头系好需要打卡嘅。系啦，即系唔系讲翻工或者啊嘛，系你食嘢都要打个卡啦，你去一个地方都要打个卡啦，你去 station 又要打个卡啦咁。 甚至乎如果你冇去任何地方，你要 keep 住 active 个 account， 你都要摆啲嘢上去啦。 喺屋企懒一日都要打个卡噶嘛，即系会唔会变相？唉，好似。好辛苦， 又唔会系辛苦，但系系我觉得反而系叫清晰做嘢嘅打卡系必须，因为你工作嘛，同埋其实有啲嘢佢好靓嘅话，其实系可以打卡，即系例如话我去咗日本一个地方，佢真系好靓，我一定会影相。咁呢一啲都系一啲，即系我觉得其实系跟随自己嘅心咯。讲到底，讲到底就 系 你跟随自己嘅心，你喜欢其实已经 OK。咁所以入面其实就系有讲到一个，我觉得。我对于世界的态度就是 Life is just like a game Let's enjoy the play Let's enjoy to play 这个 是 是的 但用游戏去形容一个 Life 的话那个那个演绎应该是怎样呢即是可能有人会觉得、Life is just a game 的意思是即是游戏比较 playful 一点又或者可能是觉得、我知道它是一个游戏我知道怎样去通关你的理解所谓生命是游戏是怎样呢 就是一个心态不用拿得那么紧咁嗰個遊戲呢其實我覺得係要收放自如嘅、即係你玩嘅時候即係如果真係玩打印機咁其實輸咗佢都係一個遊戲贏咗佢都係一個遊戲咁你想玩嘅時候咪玩囉你唔想玩嘅時候就擺低部機咁我覺得係有嗰種得閒抽一抽嚟 嘅話咧，咁其實就會舒服啲嘅，即係做人就唔會咁 辛苦。 咁係啦，係啦。咁但係我覺得係玩遊戲認真玩係啱嘅，即係就好似認真對待自己人生咁樣。咁但係當嗰樣嘢啊輸咗啦，唔需要太唔開心。 我覺得呢個心態好好嘅，我覺得 Gigi 係有個好心態嘅。咁但係咧。咁都聽到歌詞真係，但係咧，我又想問，人生當一個 game 嘅時候，好多嘢可以放到好鬆，即係有啲嘢唔好太介懷啦。講係咁講啦，但係有時做嘢總會有一啲嘅執著，或者人生到某一個地步會有一啲嘅執著嘅。你有冇一啲執著位嘅咧？ 我有，就係、是、我諗當創作嘅處理先啦。咁我又我會有一啲堅持嘅。咁但系我又未去到唔听人讲嘢咯， 特别系自己创作出嚟嘅嘢，你好知道点解要咁样嘅时候，尽量唔好改我啦，因为我呢、這个我攞得出嚟，我自己都觉得系好好啊，咁样个状态。 又有少少呢啲，同埋例如话执嘢咧，即系我会系当嗰样嘢我好想去摆嗰度嘅嗰啲执着咯，即系我觉得佢摆呢度系最靓，佢就。又 一定要 擺 呢度， 強迫症 即係有少少 強迫症 咁樣噶都，所以就都有呢啲執著嘅。咁但係講翻頭先嘅態度，我諗係我面對唔開心嘅時候，最發現到我自己呢樣嘢。有時我去到好 sad， 我會問自己呢樣嘢，如果五年之後佢會係點咧？同埋我呢一刻睇到佢好大啫，咁但係其實。佢系咪真系咁大呢？即系有时喺最唔开心嘅时候，我成日都会谂呢啲嘢，然后同埋我有时会觉得我 set 可以 set 一阵，或者我可以沉溺喺嗰样嘢度。但如果佢可以令我 set 20日嘅话，我就觉得其实呢一样嘢系咪真系值得我 set 咁耐？我系咪应该要重拾翻我个精神去继续面对呢个世界呢？即系成日都会喺唔开心嘅时候有好多问题问自己咯。 头先都讲过，Gigi 有一样嘢就系好怕，就系好怕俾人改嘢。啱啱就同我嗰個問題有少少相似啦，即係我就頭先問就係、是、Gigi 本身姿態唔係咁樣嘅形狀嘅，但係我哋而家聽到個版本又係另一個好唔同嘅姿態，到底呢個過程係點產生嘅先？ 係一開頭咧，嗰份詞咧，其實我都仲記得嘅，就係依家係每日鬥有錢鬥虛假鬥勁，但以前嘅第一份詞咧係我沒有説出你的幼稚咁樣啦，咁咧。我覺得我自己第一份詞就係好直白嘅，雖然依家都直白嘅，咁但係我覺得依家係清晰啲。點解會改？係因為我覺得依家呢個 version 好啲，咁所以我就願意改啦。咁但係如果你要逼我去改一個，我覺得嚇、其實明明都係第一個 version 好喎、咁可能我唔會改嘅。 就唔會改嘅。 咁但係因為我覺得啊，我好似係咁講我冇講出你乜，我冇講出你乜，即係第一個 version 嘅嗰次，我就覺得啊，好似只係好似係咁執著於一個人，或者係冇乜層次感，即係我覺得我睇下，覺得其實真係可以再好啲，再加埋因為係第一首出道嘅歌，我都係覺得其實真係要認真去再睇下有咩可以再改得更加好。咁所以咧，其實頭兩段 first 完全改曬，依家係似係由我有擺埋一個自己係演員嘅角色喺入面嘅。咁但係喺第二段歌詞嘅就係例如話我會怎麼演繹啦，係 啊， 係啊，即係呢啲我大概做戲未夠精準到位，呢一啲就係去可能融入翻其實自己一個咁樣嘅身份咯。咁所以就我會鍾意依家第二份詞多啲嘅，咁同埋個編曲都係嘅。搶衣嗰陣時咧，因為同啲 band 咪一齊冚啦，咁咧就嗰陣時咧就係、是、有少少我覺得即係有 band 衫嗰樣嘢啦，咁但係咧好似冇乜立體感，同埋嗰個節奏嘅嘢其實都係。除了中間加快之外，有少少可能叫驚喜，但係都其實都冇話有啲乜嘢真係好表達到首歌嗰個力量嘅。咁但係咧，依家即係經過一丁嘅編之後，咁我就覺得其實係有呈現到首歌個 inner anger 喺度嘅。即係因為我覺得我嘅好底嘅深層咧，其實係有一種憤世喺度嘅。咁所以咧，佢其實係有少少呢、這個。咁樣嘅 air 喺度， 咁而喺個唱法入面咧，咁我當然冇爆住咁唱， 是 就係因為我要去和應翻我自己嗰個 Life is just like a game 嗰樣嘢，咁所以我都係好其實都輕輕的咁樣。就唱咗我有我姿態噶啦，咁反而係個底就做咗少少嘢啦，即係包括 Jason 區啲吉他咁樣啦，咁就係有嗰種能量同埋力量喺度，就係代表住一個深層嘅我，咁而唱嘅話就係代表一個我自己嘅對於呢個世界嘅態度咯，咁所以就咁樣將呢個編曲同埋 vocal 嘅處理就融合埋一齊啦。 嚇、啊，咁但係啱啱你話而家會講得翻當時即係唱以嗰個嘅 version 嘅時候，你覺得嗰個層次上面嘅不同啦。咁但係係點樣樣開始去啊？我攞翻出嚟睇，然後望下之後，咦？呢、這個好似未夠喎，即係。你是有人跟你讲啊，定是你自己主动地哦？好啦，我真的要找歌的时候，找回自己以往的作品看咁样样。 咁当然都有公司 NR 的同事去俾意见。咁我觉得好的就是呢样嘢，自己其实有时真系蒙在鼓里，同埋太过自恋的时候，都会觉得第一份词好好啊，咁样啦。咁但系就因为有公司的同事，有一丁，即系有全部人嘅，即系一起去观察呢一句嘢咧，佢哋就会。啊，其實真係可以改一下喎，咁樣，咁所以我呢一刻我都會係聽嘅，咁我亦都覺得其實佢哋真係講得有道理，咁就變咗真係去改啦，咁就改到依家呢個 version， 即係可以借用到佢哋嘅眼睛去睇翻嗰件事。咁、特別啱啱你又講，一定佢因為今次嘅參與嘅 position 都重要，佢嘅監製同埋編曲啦，咁嗰陣時你仲記唔記得佢真係聽咗你嗰個 version 嘅時候，佢即時可能講嘅 feedback？是有啲咩噶？嗰陣時記唔記得？ 其實都係真係同A&R 諗嘅都差唔多，佢都係覺得其實有啲嘢要改翻啦。咁同埋英文都有改噶，即系咧之前就係 I'm a fool, I'm not a fool, I'm a fool 嘅。咁咧我哋就改咗Let's enjoy the play, let's enjoy to play，就係因為嗰個唱法好似真係第二個 version 好啲，同埋亦都有 double meaning， 即係人生像劇場，然後亦都係可以去玩咁樣咯。咁、但係之前阿麥夫咧係因為我做過一個畢業作品，係做莎士比亞嘅十二夜，我個角色咧其實就係叫 The Fool。 哦， 係啦。咁咧 The Fool 佢又係佢個精神就係、是。佢有一句經典嘅對白啦，就係佢寧願要做一個即係聰明嘅傻仔，都唔要做一個扮叻嘅人。咁咧呢個係一個嗰個特夫嘅一個台詞。咁我覺得其實呢個角色就亦都啟發咗我好多嘅，咁亦都令到我覺得係多啲抽身去望呢個世界，因為佢喺嗰個劇入面，佢就係不斷咁抱持住呢個態度，就係、是。是咁去知道世间上面发生咁乜嘢，但系同时去抽身咁样去观察同埋帮助别人咯。咁、所以我几中意呢个角色，就本身喺第一个词度 就有啦 加嘅，系啊。咁但系第二个词就讲翻一个大环境咯，咁样咯。 如果再可以轻轻讲一讲，即系 M V 咁样，我哋睇嘅时候都觉得就系、是、又拍得好靓 ，Travis Scott 去拍啦，咁样系啦， 好正啊，好天才啊！你揾 Travis Scott 去拍 ，Travis 佢又好天才。 Travis cool，Travis cool， 系咪 ？Shout out to Travis，Travis 系啊，系你自己去，即系可能睇过佢嘅嘢，揾佢啊，定系点样样？定系本身已经识佢，定系点样噶？ 本身我啲 friend 识佢嘅，咁跟住都有睇佢啲嘢啦。因为其实我都中意听啲 rap 嘅嘢嘅，咁然后咧就睇到佢嗰啲点点心啊，跟住最近嘅由低做起啊，帮紧 Travis 先出 ，Master Class 都系佢嘅，系啊， 系啦系啦。咁佢都拍過好多啦，咁其實我都係睇咗好多 嘅， 咁然後都覺得呢首歌其實就係有個 inner anger， 咁有時即係 rapper 呢啲其實佢哋就係都有一種咁樣嘅態度啦，咁我覺得、其實 Travis 拍應該 cool 喎、咁樣啦，咁我其實都想 cool 嘅，咁就咁就揾 Travis 啦，咁樣咁公司又覺得 cool 啊 cool 啊，即係總之就十個 cool， 咁所以就變咗就揾咗 Travis 啦，係啦。 OK， 咁大家可以去睇下 Gigi 嘅 MV， 同时听下佢最新嘅呢首作品啦，姿态啦， 改得好好啊呢、這个名 ，cool 啊 cool 啊 cool 啊 cool 啊， 总之系 cool 啊， 一听个歌名就知道系张曼芝嘅作品啦，改得好好啊呢、這个， 多谢， 今日再次多谢你 ，thank you， 多谢。 是虚空无常，我有个姿态，要看把事。